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《龙骨焚香》第二篇，失灵，第三集。没错，是江恋，他就端坐在桌子后头，面无表情，明明睁着眼，眸子却不聚焦，跟个瞎子无异。一手摁住面前胡乱摊放的纸，另一只手抬起，手掌向上平摊，像在跟空气讨要什么东西。这屋里屋外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动静闹得天响，他居然还能安坐着。孟千姿走到桌前，两手撑住桌沿，居高临下地看他。江恋还是坐着，手依然空举着。孟千姿俯下身子，趋近他的脸仔细看。孟劲松怕有闪失，脱口叫了句：“ 哎，千姿。” 孟千姿抬了下手，示意他安静。两人的距离很近，孟千姿能闻到江恋身上的味道，在男人里算是干净的，能看到他眼皮上有很轻的擦伤，像一抹纱，应该是昨晚自己把他的头摁进泥地里时蹭到的，还看到他那合着的眼皮底下眼珠在快速转动。江恋又说话了，喃喃的，还是那两个字， 红色。 孟千姿的目光扫过桌面，江恋的面前是一沓画纸，最上头的那张画了一半，但他站的角度是反的，看不出画的是什么。而且江恋的画法很奇怪，一般来说画手都是先大致勾勒出轮廓线条，他的线条却全是乱涂，东一团西一团，全是色块，毫无章法。除了画纸，桌上还杂乱地放着很多只削好的彩铅，各个颜色都有，滚得到处都是。 红色。 孟千姿看向他那只依然空举着的手， 该不是要画笔吧？ 孟千姿伸手拿起红色的那只，试探性地慢慢地放进江恋手里，这才发现刚刚又是掰刘胜又是揪邝美莹的，自己的手上也全都是血，连刚摁过的桌上都有血掌印。这颜色刺激得他眸子发紧，脸侧的皮肤不受控制地微微发颤。江恋攥住笔，如同提线的木偶，僵硬地伏低身子，又在纸上画起来。这一趟孟千姿看得清楚，江恋确实是在拿颜色涂，像在玩一张只有他自己看得见的填色卡，只有颜色全部填完才能知道画的究竟是什么。孟千姿转过桌角，转到江恋的身侧，孟劲松心里狂跳，只觉得眼前一切都诡异，也不知道孟千姿想干什么，正想开口，孟千姿飞起一脚，狠狠把江恋连人带椅子踹翻在地。这一下轰然有声，楼板都震了。刚气喘吁吁奔到楼下的新慈惊讶地抬头，看到顶上木板的积尘在这昏黄的灯光里簌簌而下。江恋倒在地上，身子颤抖着微拳，喉咙里发出痛苦的呻吟。 打醒他。 哎哎，靠边靠边，别破坏现场。哎哎，别看了别看了啊，往后退。 新慈运气算好的，从楼上传下的杂声里判断出死了人，又被秋冻提醒，于是心惊胆战地上楼，还一路拿手挡着脸，以免看到太过血腥的画面，但还是看到了血，被抬出去的人的脚以及地上落下的一只胶鞋。那是刘胜的鞋子，他出发前曾挽起裤腿往上头抹泥，所以新慈对这鞋印象深刻。他心头有点发冷，小时候听街边的老头讲恐怖故事，那老头绘声绘色地说， 人死了呀，脚会变小，鞋子一大，薄荷脚就掉了。 长大后知道这纯属无稽之谈，但没办法，少时记忆终身相随，始终忘不掉。 二楼门口撞上面色极难看的孟劲松，心慈悄声问：“ 千姿呢？” 孟劲松朝阳台处努了努嘴：“ 那儿呢？发脾气了。”“ 嗯，那我去。”“ 哼，千姿啊，现在肯定是狂躁了。他越是悄无声息，越安静，也就越出头。我看这个时候啊，只有心慈敢往前靠，所以啊，心大太监还是有用的。” 屋子和阳台之间没门，只挂了幅蓝底白花的门帘子，平时打起，睡时放下，现在这帘子是放下的，透着草木染的土布味。心慈撩开帘子进去，孟千姿坐在一张破旧的长条板凳上，许是嫌不透气，把眼罩也摘了，缠绕在手指上，面无表情地看着远处的山林。山林里雾气汹涌，搁着古代，这都是瘴疠之气。心慈走到他跟前，叹了口气。孟千姿低声从牙缝里蹦出几个字来：“ 他妈的！” 心慈并不意外，人总是需要发泄的。有很多山鬼认为不合时宜、不合身份的粗鄙话，孟千姿不会在人前讲，但是会人后说。以前大概是关起门来宣泄，后来有了他心慈，就习惯跟他说了。毕竟发泄也需要共鸣，有人在旁边听着应和着，比一个人歇斯底里要好多了。这也是为什么他一个外聘的化妆师反而能地位超然，有时甚至能跟孟劲松平起平坐的原因。他分享疏导孟千姿的阴暗和秘密，也维护他对外的灿灿光环。孟千姿转头看心慈，一字一顿，还得低声防人听去。 看见没有？你看见没有？我是山鬼最大的头，在我眼皮子底下杀我的人。 孟千姿眼底戾气横生，一时间怒从心头起，抬脚就踹栏杆。 他妈的！ 这种老木头哪经得住他踹，噼啪折断，还有几根飞了出去，咕噜滚在楼前的空地上。正在往外搬抬江练等的柳冠国和秋冻听到动静不明所以，茫然地看向这头。孟劲松心知肚明， 忙你们的，别管。 心慈倒不怕他拆房子，只不过力的作用是相互的，怕孟千姿踢得脚疼，赶紧过去拉他胳膊。 哎，来来来，千姿，咱们冷静一下，冷静一下。来，先深吸一口气，按我的节奏。 滚你的，少来这套。 孟千姿甩开他的手，他在方寸大的阳台上走来走去，狂躁地抓理头发，大口吸气呼气，嫌脖子上的项链碍事，一把拽了扔在地上。心慈看得蜘蛛肚腹翻上，八脚朝天，觉得怪滑稽的，职责所在，捡起来看了看，然后揣好。过了一会儿，孟千姿终于停下，自己戴上眼罩。心慈过去帮他整理头发，顺便从旁边了一道，以便让他整个人看起来精神些。孟千姿听任他编，又问他：“ 是不是我安排的不好？” 心慈从外套内侧的挂带里抽出一根发卡，他外套里都能扣挂这种分隔的小挂带，里头按次序分装着最轻便的那种发绳、发梳，还有些小样彩妆，以便应急。本职工作嘛，理应敬畏，自当专业。他用发卡别住孟千姿一边的发根。 也不赖你吧，主要是老孟安排的。 是我点头同意的。 可能是轻看了对方，对状况预计不足吧，以为是小事儿，谁知道这么严重。刘胜吧，其实维彪当时都下楼了，他完全可以向维彪打听出那俩在不在。之前不是说好的吗，大家一块上。他一个人进楼真挺冒险的，成功了是勇气可嘉，没成功就是轻敌冒进了。 还有呢？ 还有就是，我觉得吧，你刚才不应该第一个冲， 虽然说身先士卒是好的，但是万一有危险呢？你第一个挂了，山鬼损失可就大了。就比如下象棋的时候，弃卒保车，舍车保帅，各有各的本分，各有各的位置。 哼，是没舍到你吧？站着说话不腰疼。 啊，能怼我，看来是情绪已经平复了。 心慈挺高兴的，帮他把编好的头发理顺，又站到一边看外头的风景。这种山坳里的小寨子可真安逸呀、啊，也是真美。曲曲折折的羊肠小道，三两柱袅袅青烟，木头房子都是黑幽幽的。不远处的田埂上有牛走过，牛脖子上还挂着铃铛，叮当作响。老嘎也回来了，正撅着屁股挨个捡起被孟千姿踹下去的那些木栏杆。自家房子还是自己心疼啊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门帘外传来孟劲松的声音。 千姿。 嗯。 孟千姿应了一声，长身站起。心慈没立刻跟上，而是故意落后了一两秒，看孟千姿先连进屋，看里头灯光照住他冷硬眉眼。人生如戏啊，间歇时松垮补个妆，又要披挂上阵了。心慈挡住落下的门帘，也一矮身跟了进去，刚进屋就机灵灵打了个冷战。 呵，啊，真是怪了，刚才进来的时候有那么大一滩血，还横着尸体我都扛住了，现在尸体抬走了，那血也擦干净了，就尸体躺过的地方拿糯米象征的撒了一圈，就跟那白粉做标示一样，但是总觉得周身止不住有阴寒之意啊。 孟劲松后在桌边，稍远点站着形容伟顿的柳冠国。秋冻不在，应该是在楼下看守江恋一干人。孟千姿在桌前坐下，正想开口，忽然瞥到桌上那沓画纸已经重新整理过，好像新加了不少，厚度颇为可观，而最上头的那张形状和景象都已出城。 这不就是昨晚那个杀 江恋画了好多画，除了桌子上摊着那些，还找到了几十张，我都收过来了。画上都标注了日期，最早的一张是一个多月前的。对着日期查了一下天气记录，当晚有雨。 孟千姿没有回答，只是仔细地看着画。说实在的，这图粗糙里有精细，粗糙在人物不描形，不会眉眼；精细在动作情态直白可辨，能看得出。这是茫茫山林，有个女人趴倒在地，绝望仰头，而身前一个粗豪大汉正朝着她高高扬起大刀。身后远处似乎也是杀戮场，有人倒地，有驮马旌旗，还有持刀人高举熊熊火把。孟千姿先看下一张，再一张，果然昨晚的那幅场景也在其中。有个白色山褂脖子被砍开了半拉的女人正拼命往前爬，一手勉力抬起，也不知是想抓取些什么。江恋掉的是蜃景，画的也是蜃景，他在试图从八九十年前的场景里寻找点什么。孟千姿撂下画纸，目光旁落，桌上多了个白瓷碟子，里头搁着那把洗净的小片刀。他拿起刀来细看，这刀很小，长约十来厘米，没柄，只拿蓝布条缠了一段，刀刃极其锋利，细长如柳丝，看得出仔细磨过。孟劲松也看向那把刀， 就是这个，一刀封了喉。我问过老嘎，他说这把小刀就是家里用的，他平时会拿来用，在屋里会随手乱割。 嗯，还有呢？ 人是在楼梯口被杀的，那儿喷了不少血，门口也有一大滩，那儿的血是滴上的，最后面朝下趴着，应该是从门口栽进去的，其他都仔细查看了，没有别的痕迹。还有就是， 到处都找过了，咱们的东西没找到。 金陵没找到，还赔进去一个刘胜，这要是买卖，等于是赔的底库都不剩了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